成以后不再离开。我试着见到真爱，微不足道的一种状态，偶然成了谁的最爱，多想相信永恒存在。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？是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？是什么让我不再害怕失去？在这茫茫不要变得透明。我试着见到尘埃，漂泊在这茫茫人海，我是你我必然的存在。我想从此不再离开。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？是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？是什么让我不再害怕失去？在这茫茫变得透明、oh, later, oh, 若时间注定要让你离开，我又该怎么学会不依赖？是什么这样的你？是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？是什么让我不再害怕失去？在这茫茫人海里，我不要变得变得透明。